个错乱，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要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 欢迎收听粤语留声，我是于悦。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粤语歌，这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食神》当中的插曲，叫做《初恋》。电影快结束的时候，莫文蔚扮演的双刀火鸡整容之后出现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原声是李安导演的电影《饮食男女》当中的片头曲。影片当中父亲早期给孩子们做饭的一个长镜头用的就是这首曲子做铺垫。其实要说到跟食物相关的电影啊，有一部动画电影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料理鼠王》。这绝对是一部猜不透结尾的电影，讲述了一只小老鼠偶然的来到厨神的餐厅，帮助资质平平却认真的学徒林奎尼做出了一道又一道精美大餐的故事。电影的配乐由麦克·吉亚奇诺制作，下面的这段呢就是电影最后美食家点评时的配乐。 ねえもしも君にもう一度会えるとしたらうまく言えるかな。いつかと同じ水彩の月の下でもまたその横顔見てるだけだな。話せなかった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んだ。言葉じゃ足りなくて、oh, 僕は君へのこの想いに果てもなく空に探してるよ。ただそこにあるでいい。君が教えてくれた美しさ、生きてくことに意味があるなら、ただひたむきであれたら、手のひらにこぼれる微かな明かり、いつまでもこのまま消えないでよ。話せなかった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ん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日语歌来自日本和法国合拍的美食电影《城沙之味》。城沙那就是绿豆沙。这部影片呢改编自明川哲也所著的同名小说，以一家铜锣烧店为舞台。铜锣烧都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机械猫哆啦 A 梦他最喜欢吃的那个东西，用最甜蜜的食物作为中介，写出了一段苦涩的故事。它有关于死亡、困境以及希望和人性之光等等这些方面。另一部描写美食的日本电影《小森林》，它则讲述了城市女孩回归故乡，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了深刻美味的故事。下面两首曲子都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分别由宫内游和花花乐队创作。 り誰かの声がする。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跟美食相关的电影啊，我们跟大家又分享了很多的音乐。你看美食、电影、音乐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想到谁？我马上就会想到谢霆锋。谢霆锋这几年跨界做了一个美食户外真人秀的节目，叫做风味。随着节目的大火，去年呢，他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决战食神。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广州的一个小厨师和来自法国的米其林三星厨师安保罗联手参加了全球美食之王大赛并且夺冠的故事。插曲《回甘》也是综艺节目《风味》的主题曲。 看那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最美的风味叫勇敢。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演唱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讲述了一对不怎么搭调的男女因为美食结缘的爱情故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电影《绝世高手》的同名主题曲。这个发生在城市世外桃源般地域的美食喜剧故事，为大家铸造了非同寻常的吃喝江湖。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不知道能不能勾起你一丝丝的食欲呢？好了，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天知道，损有余而力不足；天知道，地知道，我多可苦。头悬梁，锥刺股，也没有痛处。天不亮就闻鸡起舞。